不是要我先听听，我先考验一下观众啊。 打吧。 哎，主要是我这个打得好，上下翻飞，你看着啊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这叫掉了。有时候容易出事故，你这舞台上有时候保不齐，你知道吧？ 大哥啊，你我觉得你这班大脸 啊， 他明的耗子，奶耗子，我的大脸耗子。 你再提耗子药，我给你急啊！ 都掉了， 我掉了也比你强。刚才我你看这二龙出水，这好几回这个，这多好啊！你会吗？会，你来，猛死你！你来，用那个最不热烈的掌声给他一个。看把你能耐的，你来。 那我打打。 你打。 你想按照有素质的演员，从来不要掌声。 从。你这就要上了，你知道吗？ 弄啥来？这个 能不给你打掉吗？ 咋了吗？ 能不给你打掉吗？ 啊， 咱打板是为干什么呀？ 你教我说普通话吗？ 废话，你是光打板不出音，你这玩意儿能学普通话吗？ 那打完板都该说了，你跟板打电话咋说呀？ 这还怨我是吧？ 那肯定嘛。 你会说吗？ 会说。 咱说，你会说，你会让我干嘛？ 那我给父老乡亲们说一个小段。 大的你也得会呀，你。又来了，说吧。 高高的山上有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 完了 啊， 就一句啊， 小段吗？ 小段不能就一句啊，你这大点那个啊，说半天说不完的，那个才能练普通话呢。你这好，这一句就算啊。 啊，你 长的会吗？ 唱了， 长的，说半天那个说不完的那个， 唱了， 不行了吧？真是的，学着点儿，年轻人虚心。 你来个唱。 板是你打板，我就唱就行，你知道 吗？那我打板你唱。 哎，对对，那个这个头脑简单的人适合干点力气活。你看我这还没张嘴，就会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听着啊，长的。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面提了这么五斤塔嘛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面别着个喇叭，说提了塔嘛的啥？一塔要拿塔嘛？ 说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那个喇叭，提着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定塔嘛喇嘛那个塔 嘛。 提了塔嘛的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，提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。喇叭回家定塔嘛那个哑巴回家地大那。 吹喇叭！我弄死你，你信不信我？什么意思你？ 你不唱了吗？唱了你都唱不上来了，我给你接上来了。你 谁唱不上来啊？你不打岔，我不就唱上来了吗？ 啊， 这不是这个，就算你唱上来有什么新鲜的？有什么新鲜的？老辈子相声表演艺术家早就会塔嘛喇嘛，也是听过相声的，谁不知道塔嘛喇嘛哑巴喇叭了？ 那 有什么新鲜的？革新型社会吗？你信吗？ 我咋信呢？ 我就能让他信了。 那你信信呗。 没掌声。 把素 听着啊。 我 让他信了。 嗯， 音响师。 嗯， 音乐，我怎么跟他过去了？ 唱绕口令还有音乐吗？ 那当然，创新嘛。去把板点起来，快点。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塔嘛。大北边又来个羊。 别着个喇叭，你这他妈的那喇叭，要拿他妈换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他不愿拿喇叭换他妈，你这他妈的喇叭他急了，要拿他妈大哑巴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，要拿他妈大哑巴，哑巴他只好回家，滴滴答答吹喇叭。 大哥， 好不好？ 带劲， 新不新？ 新， 学不学？ 不学。 不，这么好，这么新，为什么不学呀？ 你都在唱，我也会，你看我这行不行？ 你 想吃？音乐， 你也会？ 听说。 大南边啊，来了一个喇嘛。我左眼看着他，他手里提着五斤他妈。又到北边啊，来了一个哑巴。我的右眼看着他，他腰里别个大喇叭，提着他妈的喇嘛，要拿他妈去换哑巴的大喇叭。哑巴不愿意拿着喇叭换他妈，提着他妈的喇嘛他急了，拿着他妈去打哑巴，打的哑巴浑身伤口是密密麻麻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笑啥呢？大哥，不是你哭啥呢？大哥， 我估计吧，会没我什么事儿。 不，大哥，你别高兴，不是你别难过。要不这样，咱俩弄成个组合，一块儿给大家喝彩，你看中不中？不 是，咱俩怎么组合？ 咋组合？ 啊， 音响师 啊， 刘子， 我 他也会，你先唱。 却知道你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为了求你收获，为了春回大雁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茫茫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，兄弟姐妹不流泪， 谁最笨 谁最累， 我的兄弟我的战友， 为了北京腾腾飞，腾飞。 笑之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弯儿。